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继续收听京剧《朱痕迹》，李世济扮演赵锦棠，张学金扮演朱春灯，张兰扮演婆婆，罗常德扮演李仁。 哎哎，过来过来， 这有 好爷传话迟来， 是 就在此地， 这 高大西棚 这 上七日， 是 这侯爷要日善修炼， 他 若有贫寒人等前来讨饭，不准难为他们。 哎，是是是是是是， 若是难为他们，打死了这个狗腿。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吓唬人呢， 这可不是吗？ 进城了！ 是是是是是。二位 二爷， 您那回屋吧？ 啊， 不是，回屋， 回屋啊！ 什么东西？ 二爷， 伙计， 怎么着，伙计？ 哎呀，咱们二爷就会跟咱们哥俩这摆谱， 可不是吗？ 半看的嘛。 你知道什么呀？这叫大懒之小懒，一只一瞪眼。咱们侯爷吩咐他，他可不只是咱们哥俩吗？ 还真是这么回事， 可不是？ 哎，你听说了没有？ 啊， 侯爷说了，就在此地高达西棚一座，舍饭七年。 什么？七年？ 啊， 感情你有饭烙了？ 怎么了？ 七天 哦，七天， 对了， 七天也不错呀。 那可不是吗？哎 哎，说是七天圆满嘛，就要告职归林，入山哼哼去了。 什么呀？入山修行 啊？对对，修行。 你什么跟什么呀？ 是头一天， 头一天， 瞧瞧饭得了没有？ 走走，瞧瞧饭得了没有？哎，走，瞧瞧饭得了没有？ 得了， 哎呦，你瞧得了，嘿，来来来，大出来，大出来啊！哎，来大 哥，真烫啊！ 哎，来来来。 伙计，你吆喝吆喝去， 我吆喝吆喝啊！哎呀，我说大伙儿听着，我们侯爷在此大棚舍饭，有要饭的快来呀！ 哎，来人了啊！ 来了，嘿，你这么快，来来来， 成成成， 来我给你盛啊！来，你来一碗啊！哎，来来来，哎，我给你盛点啊， 多盛点啊， 得，哎，给你盛点。哎，来，你 来来来来来， 哎， 来来来来， 得，你成包圆了哈！哎呦，伙计，这么会儿功夫没了， 白吃嘛？ 可不是吗？ 你再吆喝吆喝， 我再吆喝吆喝，咱先搭回去。 这这， 哎，搭回去，搭回去，搭回去，哎，搭回去啊！哎呀，我再吆喝吆喝去啊！哎呀，我吆喝吆喝，我说要饭的都听着，如今早饭一过，午饭未到。有要饭的等吃午饭的时候再来呀。 苦啊， 媳妇，为婆腹中饥饿，日何是好？ 婆婆，那旁有一土台，婆婆请到那边稍息片刻。待媳妇请去觅些饭食，与婆婆充饥。 好过孝道的媳妇，你快去吧。 小心了，慢些走啊。 成点就结了啊。 对了，那边溜达溜达去啊。 偏偏来的不凑巧 啊，为婆我坏了。 哎，我去！ 行了，你伙计，你哭什么呀？ 哎呦，你这么一哭啊，也勾起我的尘烦来了。 你有什么尘烦呢？ 我想起我媳妇儿来了。 得嘞，我哭骂你哭媳妇儿， 你骂我媳妇儿， 你这玩笑啊？什么？你 请二爷， 请二爷， 请二爷。 我是 这西棚外头来了一老一少两个贫妇前来讨饭。早饭已过，午饭未到，没别的说的，您再瞧瞧厨下有什么剩的没有，周济周济他们吧。 对了， 看他们的造化， 哎，修好得好， 修 得 您 辈辈当二爷。 哎， 不是， 你先说小弟 做什么？ 我有什么参差身方无有？ 今有侯爷思念太夫人，用不了半碗残饭，拿去与他们充饥。 知道了。 转来，小心侯爷的碗。 晓得。哎， 哎呦， 这是侯爷思念太夫人，用不了一半碗残饭，拿去与他们食用。 是喽。 过来， 哎哎哎， 小心侯爷的碗。 哎，是，差点碎了， 吓我一跳， 大喘气了。 哎，伙计，怎么着？ 过来，过来，过来 啊！ 你听见了没有？ 啊， 侯爷思念太夫人，剩下半碗残饭。 是啊， 嗯，真香啊！鸭子汤烫饭啊！嘿，这儿还有个丸子，看我先吃了吧。 哎，吐了，吐了，吐了！你拿过来吧，你。 怎么了？ 跟着咱们侯爷，什么没吃过，什么没见过？哎，这么个丸子，你都把他看在眼里，你见过什么呀？你？没出息， 这这 看骨头， 呵呵， 那边 你可有理了啊！ 我喝口汤。 哎，别得了吧你，训了我半天，你喝口汤像话？ 给人家吧。 哎，要饭袋啊！我们侯爷思念太夫人，剩下半碗残饭，赏了你吃了吧。 放心啊， 就这股子劲儿， 酸劲儿。 哎嘿，刘春晚。 你怎么吓唬人家？ 怎么躲了怎么卖、啊、 啊，婆婆，只有半碗饭是婆婆请了。 媳妇，你呢？ 我母却还不我。 哪里是不我，分明是你孝顺哟。 哎，伙计，你瞧人那媳妇儿多孝顺， 当像你媳妇儿呢，老憋着把你妈掐死。 别胡说， 满心 用 啊。哎呦， 哎呦， 了 都是那丸子给噎着了， 还不如我吃了。 你怎么那么惨呢？哎，喝口汤，喝口汤啊。哎，你瞧好了不是。 此处好像我家坟一模一样，不知何人在此设寒呐？待我禀告婆婆。啊，婆婆，你我婆媳讨饭，讨到自家坟营来了。 你我婆媳在外讨饭，哪有咱家婚姻在此哦？ 待我搀扶婆婆看上一看。 我们前去看上一看。 看上一看，小心了，小心了，婆婆。 哎哎哎哎， 别胡溜达。 啊，我们看看。 是啊，我们看看就走。 是啊，我们看看。 让他们开开眼， 好，开开眼。哎， 一会儿就走啊。 这 龙之凤啊，仙人。 是 转来 这有 不要惊吓于他。 是，哎呦，吓我一身的汗。嘿，好马，吃饱了吃困，饿了发呆，那儿惹下了吧，全着了。我吓唬吓唬他们。嘿，我说呀， 走了气了， 还都是放了炮了呢。哎，我说你们这乡的人啊，放的好好的饭不吃，一色要认坟，认坟也罢，你倒留神点晚呢。你瞧见了没有，碗也砸了，饭也洒了，红也怒了，二也傻了，差点没把我们伙计给剐了。 没那么大罪过。 里面传出话来，或老或少进席棚一名答话， 打碗之事一概不交，问罢之后呢还要周济你们呢。哎，可是这么的，你们老的进去，小的别进去，小的进去，老的别进去，你们都进去，你们都不进去，要进去急得快快麻麻利利的，我说丫蛋，你们倒是进去，二人那还跪着呢，你要气死我了。 哎，来，回来，别进去， 婆婆一面传吃话来，大碗之事一概不休，忽闹忽上，金丝空一面搭话，搭话完毕，还要召集我们。婆婆你前去吧。 年迈，天化不清，回化不明，还是媳妇你进去吧。 大媳妇， 是王妃，怎么还说这个？ 李海燕扮演赵锦棠，张学金扮演朱春灯。 此以贫妇为何不抬起头来？ 有罪不敢抬头。 是你无罪， 谢侯爷。 哎呀，谁人 是？ 看他好像我是赵金堂模样，身量倒他一次，怎么他还能在？即使我妻就该相认，哎呀，死我！夫人命妻哪还了得？哎呀，我自有道啊。 贫妇，我手下之人哪个难为于你，你要从实的将来。 就是这位蒋爹， 对，这一贫妇西鹏一脉，哪个难为于你，在侯爷面前从实将来，将你们这些要分的呀。拿出点儿良心来！哎， 对了呀， 他是个好人， 侯爷相亲， 齐过一旁 是， 二爷，让您受惊了啊！ 求求，别、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这一贫妇因何落在乞讨之中，满难将来，你何为还要周济于你？ 好运 什么地方慢慢讲，之人有侯爷与你所知，慢慢讲来。 Ha! 他往哪里去了？ Woo! 赵金堂，那赵金堂所受之伤 有治杀红纸一点，你可有 好病丁 卡？哎呀， 我哪 崔姑娘，你为何只登相臣？ 我妻不要害怕，我是你丈夫知春丹做官回来了。 你是我丈夫知春丹做官回来了？ 真是 当真 夫 人， 夫人。 有请你二老爷， 有请二老爷。 兄长何事？ 请你，你那白夫嫂嫂当真死了吗？ 当真死了啊！ 你朝上看。 哎呀，伯母嫂嫂 啊，请你。你我弟兄不在家中，沈良所持此事，你要与我问个明白。 兄长不必动怒，待我问个明白。母亲快来、 来了、我儿苏高官奉官下配，我来传。 我那伯母嫂嫂当真亡故无聊吗？ 可不死了吗？我还忙你干什么呀？ 朝上看 吧。哎呦我的妈呀，哟，他们怎么又活过来了？得了，我也没脸活了。我呀，我跳井去了。 哎呦，哎呀， 二太夫人落井已死， 知道了。啊，母亲，孩儿前来观告，请母亲传达。 好，儿啊，后面拜谢苏县太，朕那是 当年征战在边关， 婆媳讨饭母养膳， 今日一家重相聚， 谢谢一家得团圆。 好过一家得团圆。儿啊， 母亲， 媳妇， 婆婆， 随为娘来呀。 好 听众朋友，京剧《朱痕记》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欣赏梅派名剧《凤还巢》里的几个唱段。《凤还巢》这出戏呢，是根据昆曲《风筝误》的情节改编而成的。京剧《凤还巢》由于情节曲折，表演幽默风趣，很受观众的欢迎。明朝退休在家的兵部侍郎程普有两个女儿，大女儿程雪燕自以为长得貌美，实际上呢却是滑稽丑陋，小女儿程雪娥天生丽质，聪慧秀丽，是二娘所生。一天，程普在郊游的时候遇到了故友的儿子穆居易，看他少年英俊，有意把小女儿程雪娥许配给他，于是就邀请穆居易在程普过生日的时候来到家里喝酒，并暗自嘱咐程雪娥借机相看。请听程雪娥在《偷去》这出戏里的一段西皮慢板，日前领了严亲命。 Thank you. 寿诞之日，朱千岁也来贺寿，他看见程雪娥貌美，于是就冒用穆居易的名字来迎娶程雪娥。大娘以为是穆居易，就把自己的女儿程雪燕送了过去。程雪娥无力制止，心里很郁闷。请听他演唱的一段《南梆子》，夏慧华扮演程雪娥。不久，强盗作乱，程普又在外处理军务，大娘领着全家人去镐京避乱。程雪娥因为大娘在女儿出嫁的事情上主事不公，不愿意再跟着她去。这里有一段西皮原版转流水唱腔，马小曼扮演程雪娥。 听众朋友，京剧《凤还巢》的唱段今天就欣赏到这儿。主持人周杰代表编辑沈孝昌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Thank you.